出谷记第十八章，梅瑟的岳父米德扬的司祭耶特勒听说天主为梅瑟和自己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听说上主将以色列人领出了埃及，梅瑟的岳父耶特勒便带回梅瑟送回去的妻子七婆娜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尔雄，因为梅瑟说我在外邦做了旅客；一个名叫厄里厄泽尔，意味我父亲的天主是我的救援，救我脱离了法郎的刀剑。梅瑟的岳父耶特勒同梅瑟的儿子和妻子来到了梅瑟那里，来到旷野靠近天主的山梅瑟安营的地方，便叫人告诉梅瑟说，看，你的岳父耶特勒来见你，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也一同来了。梅瑟就出来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口亲他，彼此问安，随后进了营幕。梅瑟给他岳父讲述了上主为以色列的缘故对法郎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以及路上遭遇的一切困难，上主怎样拯救了他们。耶特勒听了上主赐给以色列的各种恩惠，从埃及人手中拯救了他们，很是高兴。耶特勒说，上主应受赞颂，他从埃及人和法郎手中拯救了你们，由埃及人手中救出了这百姓。现今我知道亚威是众神中最大的，因为他由那些傲慢对待以色列人的埃及人手中救出这百姓。梅瑟的岳父耶特勒向天主献了全燔祭和牺牲，亚兰和以色列众长老都来到天主前，同梅瑟的岳父聚餐。次日，梅瑟坐着审判百姓的案件，百姓从早晨到晚上站在梅瑟前。梅瑟的岳父看见他对百姓所行的种种，就说，你对百姓所做的是什么事？为什么你独自一人管理，叫众百姓从早晨到晚上站在你前？梅瑟回答他岳父说，因为百姓到我跟前询问天主，他们有诉讼的事，就来到我跟前，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讲明天主的典章和法律。梅瑟的岳父对他说，你这样做不对，这不但使你自己疲乏，而且也使你同你在一起的百姓疲劳不堪，因为这事超过你的力量，你独自一人是不能胜任的。现在你听我的话，我给你出一个主意，愿天主与你同在，你在天主前代表这个百姓，将他们的案件呈到天主前，也将典章和法律教训他们，告诉他们应走的正路，应行的事项。你要从百姓中挑选有才能、敬畏天主、忠实可靠、舍己无私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叫他们随时审断百姓的案件，若有任何重大案件呈交你处理，其余一切小案件可由他们自己处理，叫他们与你分担，你就轻松多了。你若这样做，天主也这样命你，你就抵受得住，众百姓 也能平安，各归其所。梅瑟听从了他岳父的话，也都照他说的行了。梅瑟从全以色列人中选拔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做百姓的头目，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叫他们随时审断百姓的案件，重大的案件呈交梅瑟处理，一切小案件由他们自己处理。以后梅瑟送他岳父回了本地。